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要在变成事实后才能够回应。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希腊首都雅典再有民众示威抗议政府的铁路管理不善，导致日前发生造成57人死亡的火车相撞意外。在国会附近的宪法广场，过万名示威者集会，要求对日前的火车相撞意外进行客观调查。期间有示威者焚烧垃圾桶，又向警方掟石和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震撼弹驱散示威者，之后离开宪法广场。希腊警方说，冲突中有七名警察受伤，至少五名示威者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4点，跌62点，成交金额2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7.25跌7.5，腾讯控股363.8跌3.8，中移动64.5升2.5，美团144.3升2蚊，京东集团187.1升2.4，盈富基金20.68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日元、英镑是9.451，瑞士法郎8.385，澳元是5.301，加元是5.771，新西兰元4.88，欧元是8.3516。每百日元对港元5.7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升333点。港金报173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79美元，卖出18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交通回复翻正常。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都是比较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慢车，咁受较早前火警影响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啦，同埋白兰轩

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嘢，阳光好照。星期一嘅早上啊，十点十四分，我系梁继章。 星期一没有你婆的日子。我们有小高阳，高系高米 高大个高， 大家好，我高强系到你， 你又开心星期一有我拜人仔小羊羊同大家一齐丰收快活人啦、yeah, 早晨啊， 好、开心我第一次嚟呢一个新 studio 做咧，哇晒住阳光做节目，好开心。 使唔使查厅嗰啲新厅、 今日查咗防晒啦， 几多号啊？ 我都冇睇咩事，嗰啲三十啊、五十嗰啲防晒 挂系啦。咁今日咧，我听阿 Brian 喺度讲，我先谂起系，佢今日第一日咧尝试喺我哋呢一个直播室。 哇， 今日咧同平时仲有少唔同添啊！平时咧就拉一半窗帘嘅啫，今日佢哋唔知点样好欢迎阳光，拉开晒，我哋直情见到对面四楼阿师奶晾紧衫啊！ 喂，挥下手先，阿陈师奶 开住个收音机一路晾衫，一路听住我哋吓。嗱，今日咧，大家咧即系如果听开知道啦。咁啊，瑞瑞咧就虽然咧外游，不过咧呢五日啊，即系落嚟呢五天嘅节目咧，其实佢都会有好多环节一样会出现，例如今日嘅淑女关注 组啊，莎拉姐啦，我啦，马家姐啦，同埋阿兰啦，一样 咁多人啦，由你又马家姐，又马家姐就冇你啦，你又冇马家姐啦，霸两个位，我今日做埋瑞瑞嗰份啊，啄你啊，系啊， 冇所谓， okay, 我调停大家，同埋 今日亦都会有呢一个电影啦，咁啊电影咧就已经录咗一套，佢讲咗一套嘅吓，同埋当然啦，今日嘅片段人间一样会有阿瑞出现。好早晨，所以我哋揽住三小时。 唔知佢系咪讲咸片啊？ 唔知佢系咪一路旅行一路听住我哋讲咩？ 梗系唔会啦，你成日都讲呢啲嘢噶啦。 喂，咸片系艺术嚟噶嘛？ 都系嘅， 品味 ，sense of feel。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今日都比较热噶，十九度，温相对湿度42%。天晴日间温热，非常干燥，吹和缓嘅东风啊！展望未来数天，仍然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我哋有呢首 Super Freak。 You're really 聞咧，原來咧即係兩日前啊，前日3月4日係一個咩日子咧？原來咧叫世界肥胖日啊咁樣。咁咧就原來2015年開始有呢一個日子嘅。咁今年咧衞生署呼籲市民咧響應啦。其實響應應該做啲咩咯？ 佢即係做運動或者認識咩叫肥胖。 但係如果你響應，你淨係嗰日先做運動咧，咁其實你都會繼續保持肥胖喎。一年365日， 你點都要提一提嘅。 要提嘅。你知唔知咧？如果我唔擺喺呢個 check 局，你知唔知佢？ 你睇下佢樣。 你知唔知佢系？ 唔系你可以问人，但你唔好咩？ 我瞄住 头， 你知唔知啊？ 眼神， 你知唔知啊？ 你学唔学？唔好学我呢啲嘢。 Michael 大佬前面嗰条框啊，遮住咗佢个 咪，嗰个咪， 所以佢要伸高啲嘅下巴先 识兜啦。因为嗰个框遮住。 系嗱，真系如果你唔讲，我唔知。不过无独有偶，我过去嗰几日咧做咗啲健康嘢。 嗯， 第一有一日咧，我去咗见呢个营养师啊， 系阿兰啦。 唔系阿兰，系另一个营养师。 你另结新欢喎，马老师。 系啊， 但我想问咧，你去咧系因为有啲咩即系推动力或者系点？ 因为我早轮由验身，跟住咧嗰个验身嗰度咧就推介我去见一个营养师。 系， 咁佢话嗰次系免费嘅，咁我梗系 收钱就唔去啦。 诶，嗱，我冇咁讲。 喂，但我想问营养师，嗱，不如你讲你当日见佢倾咗啲咩啊？ 嗱，佢叫我攞晒啲报告去啦，咁一睇几样嘢， 佢咪皱埋眉头，一睇佢报告，佢咪啲眉头已经揦埋， 系啊，揦 埋，跟住嗌一声， 系啊，因为我带埋一个表弟去，系啊， 咁要带埋表弟，即系表弟又睇，一人完全不收费，咁你唔得噶， 但通常免费， 阿妈、阿家姐带晒 都有啲嘢会收钱嘅， 冇啊， 咁又唔使咁啦， 冇系啦，咁一去到咧，佢睇晒我啲报告啦，啊乜乜，你又咁 三高、四高、五高， 咁啊要注意啲乜，咁其实。咧，佢讲完注意啲乜咧，就唔好讲啦。跟住 佢注意注意啲乜先得噶？ 系啊， 唔系我知你而家你唔讲埋出嚟，注意啲乜嘢？即系饮食啊，定叫你做运动啊？ 系我问佢啊，佢冇讲啊，佢话叫我留意下。 我咪就系话佢叫你留意乜嘢咯？ 佢就系冇讲啊，然后我问翻佢啊，系咪留意？ 不过你明唔明佢头先？佢净系同我讲要留意啲乜？佢系咪咁讲？ 总之佢就冇讲啦，乜都冇讲。 系啊，系个营养师冇讲。 咁佢讲咗啲乜啊？ 跟住我， 佢乜都冇讲，净系话你靓仔。 我问佢嘢，佢先逐样答翻我啊。Suppose 佢营养师就应该话阿梁生，你咁样样咧就要注意饮食啦。 应该主动讲嘅， 系啊，饮多啲水啊。但系就唔系倒翻转，其实阿营养师，其实咧我依家咁样三高咧，系咪应该，譬如话举例饮多啲水啊？咁佢先话系啊，你要饮多啲水啊。即系 冇理由嘅，佢一定会讲啲嘢。咁佢讲啲咩？ 免费啊嘛。你自己问佢咯， 可能 如果你有俾钱嘅，你主动讲俾佢知。 即系抹住呢条友冇 俾，冇俾钱，我唔可以咁主动讲。 系啦，唔好蚀， 不能讲任何嘢。 系啦， 喂，我有啲唔明，咁你叫你去， 我真系唔明，我都唔明。 佢只眼光光望住你啊， 可唔可以喺度倾偈咯，起下咯， 要垂涎你嘅美色啊，俾你美色。 跟住嗱，好彩我都舐到啲嘢，都帮个表弟舐到啲嘢。 我都吸收到啲嘢，使唔使你？我哋嘅品味唔该你提高少少，唔好舐舐声。你唔系猫食嘢， 系我就即系为咗自己身体好，同埋表弟嘅身体咧，咁佢就有一个嘢。 阿表弟几多岁？我想问啊， 40啦。 佢系咪又好似你咁中即系中围肥胖嗰啲啊？ 唔系，佢惊啫。咁佢啊，梗系 佢身形瘦定肥噶？即系我想攞多啲 中型咯。 佢想去问咩啊？即系佢又想问下自己啲嘢。 唔系，其实因为嗰日约。咗佢，咁我又话，诶，不如你又帮我问下啦，系啦，一齐啦，咁样。我话如果有咩问，你咪顺便问咯。 啲贪心，贪心症家族 免费啊嘛， 系啊，因为免费啊嘛。 嗱， 我都会系咁噶，可能我仲劲过你添啊。 你个心症， 你带十个人咩？你就带一个咁收敛， 你唔使咁样就佢嘅。 咁嗱，有一个我唯一觉得收获咧，但我又觉得。我磅佢有一个磅，就磅埋啲肌肉啊，乜嗰扎嘢咧，系啊， 咁犀利啊， 系啊， 企上就知自己有几多肌肉噶， 揸住嗰两碌框啊，又系， 佢冇啊， 冇添啊，系， 我唔知系咪因为冇俾 佢噏嘅啫，系嘛， 佢收反咗，唔系，嗱，我一路企上去咧，佢就讲啲数字啦，譬如话42乜，佢下边咪有一个嗰啲液晶体显示嘅，咁哦，佢系咁讲，譬如话33，我又唔见佢写低。即系咪应该假设哦？原来阿小高阳嗰度30，呢度28咁样。 因为我估佢未必会再见你第二次，因为你未必会俾钱买第二次，所以佢唔写咯。 正因为 你写低系因为 keep record， 你下次见嘅时候有得睇翻啊。 喂， 我上去 suppose 佢係 sell 我噶嘛，即係我係一個潛在嘅客户嚟。 睇你 嘅 樣子，你唔會俾錢，即係你嘅樣子， 我真係唔識算計， 我認 佢覺得你唔會再幫襯啦。 但有啲機咧係度完之後，佢會 send 翻份 report 出嚟，都冇啊， 嘥紙啩， 少少都唔想俾，少少都唔想蝕俾你，少少都唔想蝕俾你，一張紙咁簡單都唔想蝕， 咁影相咯自己。 佢冇啊，佢寫低。咁我假設你寫低我啲嘢，你係咪應該講俾我聽啊？同埋我覺得你最終目標係 sell 我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啊，佢又冇，乜都冇啊。 我容許我問下，其實咁每一個 session 如果要俾錢，俾幾多 㗎？我都唔知，佢都冇 sell 我。 咁你問啊嘛。 但係因為我都係真係唔想去嘅，我係想 嘛都話你根本就唔想俾錢，所以人哋一睇就睇穿你個人啦。 咁我有個咁好嘅阿蘭喺度， 我就係覺得 咪咯。咁你低温你唔好去啦，你去你 嗱個重點係咩嘢？ 免費啊嘛，食得唔好嘥嘛，做乜要嘥？ 冇錯啦。我仲要嗌埋个表弟咁 去咯，我明啊， 你明啊嘛， 我都 系比较唔妥先。 咁你最后得到嘅佢俾你嘅评语系咩啊？ 真系我觉得好失望， 乜都冇。 系啊，即系大家好似嘻嘻哈哈半小时咁嘅，啊走啦拜拜咁样。 即系咩人？嗱呢叫咩啊？咩吸引法则啊？咩人吸引啲咩人 ？hea 嘅人去睇个营养师都 hea 啲嘅。我话俾你听吓， 咪得好，佢都有职业道德噶，冇 hard sell 你啲乜嘢。 佢真系冇 sell。嗱，我又觉得，即系如果我系个营养师啊，难得有个人上嚟，我工作就梗系，哦呢条有免费唔紧要。你我梗系话喂你咁，你要注意啲乜？饮食，然后我介绍你一个餐单咁样。 开放下自尊。 不过咧，我想问头先嗰十分钟咧，你分享咗啲咩咧？就睇营养师咩都得唔到。讲完啦， 我仲有，我话关注我健康啊嘛，我真系唔知个营养师系咁样噶嘛。另外就叫做去咗试咗呢个冲击波。 哦，但系冲击波应该有啲嘅关节唔舒服，你先要睇过。你条腰咩？冇听你讲过嘅。 我条腰不嬲都痛噶啦， 咪有佢咯，冲咩激啫？你横掂不嬲都痛，慢慢习惯嘅， 同埋痛苦共存，因为生活噶，痛要痛， 因为星期六去咧都系免费， 点解你咩都免费？ 同一间嚟噶， 唔系啊，两间嚟噶， 冲击波贵噶噃， 我知啊， 免费， 免费一次啊， 最少千零蚊次个冲击波， 真系就算唔使都差唔多， 系啊， 佢系咪净系冲击一下啦？咁就算啦， 10分钟。10分钟啫， 你喺边系咪加有啲阿姐派灭传单啊？ 系送咗，唔知点样，可能系啲推广 阿叔啊！你冲击一次冇用噶，你唔好贪嗰十分钟啦。 唔系我知，我都真系想试下，因为减咗好耐啦。譬如话杨洋你都有啦，条腰都 有。因为我有大学开始跳舞嘅，我啲动作做得唔好咧就。哇！竟然椎間盤突出啊！ 咁 係 啊， 幾細個就有啲問題啊， 好難搞 痛 呢啲嘢， 好影響生活啊！最嚴重你知唔知？我嚴重到點啊？我著襪都著唔到。 係啊，我梗係知啦。 好痛啊！ 我好多咩痛我都試過，係經痛未試過，其他我乜都試過。 我試過喎。 喂，我成30几年都未嚟过经啊，好惊啊！ 我乜都试过，我咩即系嗰啲叫网球手又试过，椎间盘做 50斤就试过啦，系啦， 50斤我而家系添啊，即系 right now 仲未搞掂。 未啊，我唔舍得去冲击波，我觉得好贵。 唔系嗱，我真系啊，我50斤我系自己搞嘅，我喺屋企就越痛我就越举只手。 我知我都系 搞掂咗， 都要喐下， 无端端举只手做咩？ 因为佢因为痛啊嘛，因为我为咗健康我就咁样举，好痛好痛，越痛越举。 我都系。 跟住 做啲拉筋啦， 系 瑜伽啦，其实都好帮手咯。 系啊，系啊。 咁点啊？阿冲击波免费冲击波点啊？个个礼拜都免费嘅，下个礼拜不如你 好多， 不如你开个 segment 咧，叫 有咩 send 出嚟啊？ 叫免费舐一舐啊！你开个环节， 介绍全香港边度啲免费嘅 嘢 食医生先行，嗱都讲晒。 有个中医师帮我睇嘅，又把脉啊，又 都系免费嘅， 都系免费嘅。 中医师嘅咩？ 系啊， 呢啲唔系嗰啲物理治疗师咩？ 佢嗰个健康。中心有 一條龍服務嘅， 係啊係啊，即係佢會睇曬嘅。 通常唔係你治療師噶嘛， 係啊，佢唔係。 咁中醫嗰個波同唔同嗰波噶？佢嗰個係中醫波嚟噶，中醫波唔同物理波噶喎，你有冇搞錯啊？佢 嚇唔理啊？ 我個當歸卒你個背脊當速肌波啊！ 我唔理啦，總之係免費啦。即係佢仲執咗兩包藥俾我， 唔理都免費嘅， 執藥都免費喎， 免費啊！兩包藥，兩藥係啊，中藥嚟嘅。 腰骨飲藥得。嘅咩？外敷定内用啊？我想问，定系敷喺条腰骨度啊？ 嗱，冲击波咧就系有个 我知，我试过几次 啊。佢就问我啊，痛唔痛啊？痛啊？唔痛啊？咁样样系啊。我嗱，讲真，我觉得咧，我嗰晚咧就真系 松咗佢条腰， 系 啊，第二招都冇咁咩， 有时系心理嘅作用嚟， 都唔系佢， 你讲系心理噶， 系啲肌肉冇咁紧嘅， 系啊，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好硬嗰条腰，譬如话我依家咪话每一日都去 行45分钟啦， 但我行完之后好硬啦，我都想请教你， 但你行之前唔硬噶， 因为咁样 行完先硬， 系噶， 完事先硬，我完事咗， 你做咩行完会硬咗？ 完咗先啊， 你咪用错姿势啊，我好听过行完条腰。骨硬咗 嗰個小弱嘅，嗱聽到， 因為你嘅下身肌肉即係做得多啦，咁佢就會開始會緊咗嘅，咁一緊咧又會拉扯你腰嘅肌肉又緊喎，所以其實應該馬老師咧，你行之前要拉下筋，行完都要拉下筋， 哦， 你一唔拉咧就會越嚟越緊噶啦， 好，一於係咁 ，OK， 嗱。我又手刮啦！呢個禮拜有咩免費嘢？ 咁你個喂，咁啊衝擊波嗰、那個佢俾埋藥你， 俾埋藥我 衝擊十分鐘， 係啊， 大家有冇 sell 你啊？ 佢又係冇啊，唔知點解。 其實會唔會你大限將到咧？佢覺得都依個 算啦，係我做下善事啦， 唔好大限做壞我個招牌。係 你走啦， 睇你嘅樣 見唔到啊！ 呢個時日無多， 你走啦，馬老師， 唔好搞啦。 嗱，呢個 我醫死佢咪死咯？ 係啊，唔係呢個衝擊波咧。其實我好想問佢，喂，你個 package 係點樣啊？但冇人理我，即係完咗之後，跟住就話你就得啦。 因為你時日無多咯， 你都唔係衝擊波可以搞得掂。 佢都唔預你再下一次嚟啦。你快啲有啲咩寫低，或者有中意食嘅食多啲嘢嘅，知唔知啊？ 知 有咩玩就玩下，玩盡啲啦。 O K， 咁啊照行，行完之後等有佢硬。 好 O K， 好啦，喂，可能十點半啊，咁樣Alan無謂嘢之後咧，我哋聽十點半新聞報告，中意有啲有用嘅資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将在星期三上昼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预料有党同国家领导人参加，同港澳委员共商国事。五年前两会换届，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参与港澳政协联组会，往后四年就都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参与有关活动。北角昨日的交通意外涉及84岁的士司机，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去年中成立专家小组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表示，现时70岁或以上商用车司机续牌需要先做体检，当局正检视是否有调整空间，例如检查会否可以更仔细，除了三高亦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脚的反应等，尤其对较年长的司机加强检查会较稳阵。罗淑佩承认本港司机确有老年化趋势，按照去年底持有效的士或公共小巴驾驶执照人数显示，50至59岁、60至69岁两个年龄组别占最多，其次是40至49岁、70至79岁数字亦差不多。但他指出，年纪大不等于不健康，最重要是定期身体检查、安全驾驶。他说已经检视涉事路段是否可以改善，包括增加缓冲硬件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承认，乌克兰军方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重镇巴克穆特，正面对痛苦和困难的战役。他感谢部队击退袭击，破坏了敌人的阵地和后勤，保护乌克兰的边界和城市。他要特别赞扬这些士兵的勇敢和坚毅不屈。乌克兰军方就表示，俄军仍然试图包围巴克穆特，但是乌军已经击退俄军的进攻。至于乌克兰其他地区亦继续受到俄军攻击，其中北部哈尔科夫城镇库皮扬斯克据报有至少5间房屋被毁。 造成一名65岁男子死亡。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俄军集团军指挥部听取参与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汇报。黑海粮食协议将在今个月18号结束。土耳其外长黑姆什奥卢在多哈表示，土耳其正为延长协议作出努力，并已经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讨论这个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如果协议各方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履行义务，俄方愿意继续履行在协议框架内的义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去年7月就黑海粮食出口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分别和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签署协议。协议包括从乌克兰三个黑海港口出口乌方粮食，还包括解除俄方农产品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不过俄方一直指后者并未得到落实，而乌方绝大部分粮食以倾销价格流向欧洲，而不是运往最贫穷的国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6点，跌21点，成交金额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3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63.85升1.85，阿里巴巴87.15跌8.5，腾讯控股364.2跌3.4，盈富基金20.74跌4仙，美团145.7升3.4，京东集团187.8升3.1，南方恒生科技4.10.6跌咗4.4，百度集团146.2跌3.2。碧桂园服务14.4跌1.64，快手57元跌咗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83，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1，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1点，升334点。港金报173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02美元，卖出185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尖沙咀一带仍然有封路措施的，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的全线，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缅甸台仍然是封闭。屯门的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爆裂，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葵涌的梨树路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而家中快线封闭，车多少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那里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发源啦，十点搭八啊！听紧头先咧，阿马老师讲及营养师嘅，其实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关心你，即系听完收音机嗰啲，所以头先咪后咧，我都问佢，其实咧，你而家喺上次淑女关注咗啦，今日淑女关注咗阿 Joy 会喺度噶吓，但系懒都会喺度嘅，即系到底佢俾咗啲咩建议？你有冇跟住做？ 有啊， 饮食啊，运动啊，咁样样， 我算乖噶啦呢个。不过有一样嘢我未做到最好，我话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咧，等啲血液咧流得好啲。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因为血压高啊。如果唔系咧，就会有一个中风啊，或者系即系血嘅问题会出现咯。 即系饮多啲水，其实呢样嘢都容易做啫。你既然知道，点解唔做咧？我想问啦。 而家做紧啦，睇唔睇我有个 哇咁大杯仔，咁大杯啊！ 呢个吸劲咧， 浸杯鹰咧浸唔死喎，你嗰杯水 一啖就 浸杯 鹰 咧浸唔死喎。我相信 嗰啲叫咩啊？即系心理学嗰啲咧都有得讲啊。 你 摆你即系 连揸嗰碌， 人哋嗰碌 自己几大碌， 你要成日将嗰啲嘅刺激物啊。摆喺你当眼嘅位置，即系我成日都会带住个大水樽啊，咁你见到咧 想饮 就饮啦，或者见到、 啊、 哎我要饮啦咁样。 系啊， 不过咧，我见好多人啦，未必年青人嚟嘅，即系我见好多人咧，即系好似佢咁揸住碌水，就唔系好似你咁，即系半杯嗱，我有饮啦咁样。 喂，我呢啲型格嚟噶， 你啲咧就你啲就系做嘢嘅态度，我做咗噶啦。 唔系嗱，我今朝都第啊饮咗两杯啦，算唔算 OK 啊？ OK， 飲暖水咯，同埋唔係 啊咁大杯喎，即係滿嘅喎，我覺得 OK 啊。啊 但因為你而家嘅體型唔係一個好好嘅體型，你即係你有問題嘛，梗係要飲多啲啲。係 啊，會啊，同埋因為咁大樽咧。又有幾個問題衍生啦，你擺落個背囊咧好 重嘅， 係係啊，嗱我亦都唔會喺電台攞上翻去，一路行一路飲嘅， 又唔會值好多錢咁就。嗱，其實咧衛生署都講咗啦，其實咧頭先咪講個肥半日嘅三月四號，咁啊提大家啦嚇，即係一年有一日提嚟大家，咁啊要呢個減少好多嘢啦，例如咧食嘢方面啦，均衡飲食啦，避免飲酒啦，多做體能活動啦，同埋減少成日坐啊，減少成日坐，因為呢一樣嘢积聚脂肪啦，同埋食菜啦、蔬果啦等等咁啊，你有冇做晒咁多嘢啊？ 有啊，嗱，嗰个 唔好坐啦，马老师企喺度做节目， 就又叫我食五色嘅蔬果， 系 我话边五色啊？跟住佢又冇出声，我话系咪有冇蓝色啊？跟住佢话有， 蓝色系乜嘢啊？ 我 exactly 就系咁问，蓝色系乜嘢啊？ 除咗蓝莓咯，除咗蓝莓咯， 佢就话系茄子。 哦， 系咪茄子？ 我嗰日咪喺节目讲过有五种颜色嘅嘢嘅，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 啊，定系我哋录音讲嘅。 系啊，白色就系呢个诶， 大白菜啊， 香 蕉 啊， 香 蕉 啊， 黄色就黄椒啊，等等。绿色就系叶啦，即系嗰啲菜啦，仲有红色，红色 咩都食啲啦，总之 系啊，系啊， 系 咪？ 阿 Brian 咧，你 我 就好健康， 健康嘅，即系我。盡量都有得唔食就唔食嗰啲煎炸嘢啊！ 我都係。 有時你同朋友出街咧，或者佢哋喂講住 食，我點都唔食㗎。 講住食快餐啦，咁就可能即係一兩次咁樣都要避 一兩次啦。 咁但係快餐咧而家都好好嘅喎，有得食嗰啲咧 粟米杯啊，咁我就唔食薯条，就转咗。 我都系食粟米杯 啦， 系啊， 我转咗好多年。 如果要去食嗰啲就 系啊，嗰个儿童餐啊嘛，我中意啊， 我每一日都会， 最中系平， 系啊， 佢而家都廿几蚊嘅啫嘛， 系啊， 系啊， 仲有个玩具咧， 好有童心啊，马老师， 佢就算唔买嗰啲要攞咩啊？要唔要啊，先生？梗系要啦，免费嘅嘢我点解唔要啊？ 哇！即刻攞咗出嚟，Mario 啊， 啊送俾你。 喂，多谢你，马老师。 系咯， 系啊，我就中意食粟米嘅，粟米咧，喂，我中意落牛油， 不过呢个就 又肥咯， 呢个肥 系啊，但系粟米落茶啲牛油落，佢真系好好食，又滑。 如果你靠好多嘢食，肥猪肉都好好食。 肥猪肉我麻麻啫。 如果你用好食嚟定义嗰样嘢咧，你减唔到肥 嘅。唔系，所以我好忍噶啦，而家我唔落牛油。 不过其实都系一个习惯嚟，即系我细细个都唔系咁食菜啊，食水果啊。但系即系大个咗，又成日做运动咧，你发觉系即系个人食多咗蔬菜啊、水果咧，你养成个习惯咧，你嗰一日唔食咧，你会唔舒服？ 啰啰乱啊， 系啊，你会唔舒服？ 绝对系，绝对系， 系啊，系。即系觉得干净啲。 系啦，即系你觉得可以 啲肠胃干净啲啊， 冲冲咗一次咁样。 但系你个脑筋唔干净咧？ 我承认。 咁唔该你近朱者赤，塞啲菜落个头啊！ 近凉者黑。 OK， 十点四十四分啊，二十度几温啊，相对湿度36%啊。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 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 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望上情，四十岁后要懂得的人生智慧。好多人将三十岁当系人生一个大嘅门槛，仿佛跨过三十岁人就大啦，懂得好多事情。其实三十到四十嘅族群仍然可能不停跌跌撞撞，遇见挫折，唯有重新站起来。所以以下嘅人生智慧喺你四十岁之后就要懂得啦。第一，太在乎人哋嘅眼光，成不了大事。好多时候我哋做决策嘅时候，都会考虑人哋会点样睇我咧，担心人哋会批评自己，有损自己嘅形象。其实最后都冇咁严重嘅，只要你相信自己嘅正确决定，就行就做啦。第二，唔好假定人生仲有好多时间。二十几岁嘅时候，大家总假定自己仲有大把嘅青春，可以完成自己想做嘅事。其实呢个系一厢情愿，岁月系无情嘅。好多人往往等到青春年华逝去，先明白哦，原来自己喺地球嘅时间系咁短噶。第三，真正嘅财富自由系唔需要靠人。好多人对变老嘅恐惧，一部分来自金钱，惊老咗冇钱啊嘛。如果你需要依靠雇主或者喺投资方面先至可以有钱维持生活嘅话，咁你一定会对经济感到焦虑。真正嘅财富系有一技之长，就算有一日你嘅公司你嘅老板唔要你啦，你仲有自己赚钱嘅方法，呢个系人哋偷唔走嘅财富。第四，认识多啲唔同年纪层嘅朋友啦，除咗你嘅同学、你嘅同事，可以藉由运动、休闲嘅活动，认识多啲唔同年纪嘅朋友，同佢哋相处，你可以从年纪轻嘅人身上揾到热情。从年纪比你大嘅人身上感到学到好多经验。第五，冻咗个薯条就唔好食啦。当然唔系真系讲薯条啦，而系讲人生里边有好多嘅关系、友情、爱情有甜蜜期嘅。过咗之后冻咗啦，已经唔系再美味啦。有时你会唔会夹硬去食佢呢？有意义嘅友谊或者爱情，当佢远去咗啦，我哋就会不停咁样。塞然无味，但系继续呢、这个系唔啱嘅。冻咗个薯条就唔好再食啦。第六，别执着于沉没咗嘅成本。有时当你转换你嘅工作、职场或者岗位嘅时候，你会谂吓换第二份工，我以前嘅努力累积嘅地位咪冇晒咯？有似有啲人明明嗰个股票已经系沉紧啦，吓我之前投资咗好多钱，唔好放啦。呢、这个道理就系话俾你听，沉没咗嘅成本，放低佢，忘记佢，呢、这个叫做停止再蚀。第七，别执着于有条件嘅快乐。人生中某啲嘅时刻可以带嚟好大嘅满足感，例如话庆祝生日啦、升迁啦、结婚啦、买楼啊等等。除此之外，每日嘅日常生活咧，就好似乏善足陈。但系你话俾你听，其实呢啲嘅快乐转瞬即逝，唔可以日日买楼，唔可以日日庆祝生日嘅，系咪？所以换个心境，开心过每一日，你会发现人生要快乐好简单。同屋企人食一餐晚饭，自己煮一啲嘢食，整理好房间都可以好快乐。别执着于抵达终点，好好享受旅途中嘅每一个风景吧。人生好似一个嘉年华会。可以欣赏嘅，可以玩嘅，可以享受嘅，又点止系一两样嘢？每一天都系一个机会，找到新嘅快乐。风骚快活人每天陪你找寻快乐。 多么庆幸，漫天风霜。 人生嘉年华翻嚟我哋节目吓，十点五十五分嘅啦。不如咁啦，阿八人同埋阿小强哥哥 吓， 我哋玩一个好简单嘅心理测验啦。今日咩年啊？咩年？我讲埋 兔年，2023年。 今日真系吓， 好啦，春兼闰月。 兔年咁嗱，而家四只兔仔，你哋拣咯。這個、呢一个咧就系、是、测你今年个运程嘅，唔使写嘢噶啦，因为好简单嘅。我而家纯粹问你四种颜色嘅兔仔，你只要拣一种就得啦。OK， 第一只最传统嘅白色嘅兔仔，第二只咖啡色，即系话啡啡地咖啡色啦，第三只黑色嘅兔仔，第四只粉红色嘅兔仔。咁你最中意边只色咧？白、咖啡、黑、粉红。喂， 白咯， 白色，我都系白色。 系啦，白色咯， 我都系白色。 系啊， 哎呀，系我就想拣白，我唔想同你一样，咁我拣黑色咯。好啦，我拣黑色。 系 黑色兔仔都几得意噶。好，你两位拣白色吓，咁大家听住。 其实讲真，我中意灰色嘅，不如呢度冇。 点解嘅？ 灰色差唔多啊。 哦 ，OK。 唔系，因为白色我觉得白散散啊，灰色系有啲颜色啊，有啲深浅啊， 系嘅。呢个冇啊， 我知。 白色兔仔，你今年嘅收获就系、是。好人缘嘅贵人运啊， 贵人多啊， 选择 咗你就你啦， 就我啦，三位贵人啊， 冇咁讲。喺2023年咧，人际关系嘅运势咧，将会变得更加有人气。新嘅一年，你可以心平气和、坦诚对待他人，亦都因为咁样，越嚟越多人咧会想亲近你。嗱，帮人啱啦， 啱啊， 多做咗呢个节目，好多人吓越嚟越认识你啦。冇错啦，好啦，拣啡色嘅兔仔。工作事業運，即係話你要揀啡色咧，今年做嘢咧就會順利好多啦。啡色代表住堅強、沉穩嘅色彩啊。2023年咧，你會擁有冷靜、專注嘅強大定力，幫助你喺工作上面咧打好基礎。亦都因為前年累積嘅付出同埋努力咧，令你工作後期咧更加能夠發揮優勢。我立到我自己喎，所以佢一聲嚇， 好開心啊！ 黑色嘅呢個係 你笑到啊， 超開心啊！黑色兔仔啦，財運獲耶！ Yeah! 恭喜你啊！ 黑色兔仔代表住今年你会财运旺盛啊！黑色散发住强大嘅魅力气场，尤其是财运方面，就系选择黑色能够得到提升金钱方面嘅运势啊！ 恭喜你， 正！好啦，到粉红色啦，谂到啦，嗱，你估啊？粉红色系咩？ 姻缘啦， 冇错啦， 姻缘运旺 就系啦。选择粉红色嘅兔仔代表2023年获得满满嘅桃花运啊！象征爱情嘅粉红色会令你体验好多爱嘅事情，而呢一份爱唔单止系异性，桃花运其实有人缘两个字啊， 都 唔系净系爱情噶， 知道？ 包含亲情啊、友情啊等等。 所以我意思今日即刻着件粉红色嘅恤衫咯。 系啊，我咧细个咧好中意玩呢啲咁嘅心理测验。遊戲嘅，即係有時嗰啲雜誌咧，而家冇雜誌啊，好多呢啲嘢。我想問下阿拜仁仔啦，你讀心理學啊，即係玩心理遊戲嗰啲人係咩心理咧？ 嗱，你有冇涉獵過咧？咁講啊，嗱，如果從一啲即係學術嘅角度去出發咧， 文獻俗稱 係啦，即係嗰啲心理測驗咧， 有冇文獻？ 就唔一定係通過一啲叫做 psychological testing 嘅，因為我哋做一份心理測驗咧，或者一個叫 testing 嘅 scale 啊，即係啲叫咩啊？ 係， 即係譬如睇你有冇抑鬱啊，睇你個人開唔開心，我哋有啲 嘅好多 嘅 scale， 好多數據去做方法。我一啲研究先得出一份一個問卷嘅，咁所以譬如好多心理雜誌啊，或者雜誌上面心理測驗咧，好多時都係可能 貪得意玩、 人為啊、 嬉戲啫， 係啦，或者娛樂性啦，冇錯。咁大家開心咗咪算咯，最緊要都係開心啫，係咪啊？就咁樣咯。 同埋佢呢個咧，我中意佢係咩咧？佢冇壞嘢嘅，四個 啦，即係 你揀乜都係好 邊樣咁解嘅啫。有啲唔係噶嘛，哇 check 咗你咧，又話唔知你咧，今年又 你就唔開心。 係啊，你凝住 啊。楊楊，我揀灰色，你覺得係咩運好咧？ 咪灰咯，就好似你嘅人灰咯。 你信唔信我碌？ 心灰意冷個灰，心灰意冷個灰咯。 唉，算啦，算。 唔係，因為平時做節目咧，要同我 share 個同一個麥啊。 今日 都心灰意冷。 今日可以保持距離啊。OK， 喂，好，11点先咧，新聞報告翻嚟嘅啫。 他會否支持制裁中國？馮德萊恩就表示，雖然目前未有相關的證據，但他們必須密切監察。他又指歐盟會否因為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個假設的問題，要在變成事實後才能夠回應。 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朝中社引述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副局长朴京首表示，北韩成功研制卫星运载火箭大功率引擎，为今后将各种卫星送入轨道提供保障。他说，北韩作为人工地球卫星的制造国和发射国，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大力推进太空开发工作，并持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北韩在实现人工地球卫星多功能化和高性能化、提升可靠性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朴京首说，北韩正是蓬勃开展将太空科技成果运用于渔农业、气象观测、通讯、资源勘探等各领域的工作，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8点，升40点，成交金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8升2仙，阿里巴巴87.25跌7.5，中移动63.4升4，腾讯控股365.4跌2.2，美团145元升2.7，南方恒生科技4.12升6跌咗2.4，京东集团188.7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70.02跌2.8，中海油11.94升3.6，港交所343.2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56，瑞士法郎8.392，澳元5.314，加元系5.778，新西兰元4.886，欧元8.3586。每百日元兑港元5.7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9点，升332点。港金报173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59美元，卖出18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以及在白兰轩道绵登径和缅甸台系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

今日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其中一个，嗯，就是惊蛰啦。春天呢其实有六个节气，嗯，大家数数试下数。 上次有讲过立春， 嗯，啱，你呢，嗯， 有跌春。 咩叫跌春啊？ 跌咗咯， 喺几年几月几日？ 咁你有立就会有跌，即系你企起身，梗会跌翻落嚟噶嘛？我估啊， 你 系 咪 上次讲一个踏春啊？ 立春、 立春同埋冇立春， 有立春、立春、跌春， 仲有边春？嗱，唔好讲啦，嗰啲嘢。 我就 仲有雨水 啊，雨水，啊， 即系春天咧有六个节气嘅，其中咧就立春啦、雨水啦。 呢， 這 个同惊蛰有咩关系啊？我想问。 排住嚟嘅，咁惊蛰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嗯，春天仲有咩咧？就系，是，春分啦、清明啦，同埋谷雨嘅，就代表系啊。 谷雨系做咩噶？点解用谷雨嘅？ 谷系谷物个谷，雨系雨水个雨。Rain， OK， 系啦。 咁谷雨系咩意思啊？ 欣欣向荣 ，OK，OK， 知道 系。 点解你啲语气咁不善嘅？点解你咁负气？学生问嘢，点解你咁负气？ 因为你嘅态度顽劣啊！ 你话啦，同学，我有几顽劣？我问佢咩叫谷雨啫嘛？ 够啦， 马老师发我啦，非同小可啊！ 疾系点解咧？惊蛰嘅疾 虫， 唔系。虫有关，但系唔系解虫，系啦。 惊蛰好似系啲虫躝出嚟啊嘛， 唔好用个躝字好唔好？ 虫唔系躝系点啊？行出嚟啊！啲虫，虫 蟀 出嚟。 你有冇见过蟋蟀系躝嘅？ 咁虫，蟋蟀算虫我系嘛？ 系啊， 咁虫都有啲种嘅，但系有啲虫真系躝噶嘛。 讲三种躝嘅， 优雅小强啦， 马家姐啊， 拉屎吉路啊，马超强，拉屎吉路梗系躝啦，系咪先？ 唉，真系费事睬你啊！嗱，因为咧惊蛰个蛰字咧，其实咧就系，是，动物入冬咧就匿埋喺个土地里边，唔饮唔食， 嗯， 就为之蛰啦。 OK， 知唔知？ 知 惊咧，吓翻醒啦，而家就 冇错啦，佢又打雷，嘣。 OK， 即系春天 就唔蛰啦，而家蛰完啦， 系啦。咁个蛰字嘅意思咧，其实好得意嘅。蛰系上边系一个执行个蛰字，下边个虫。 嗯 嗯，呢个字点解啊？ 咪执虫咯。 我知执虫点解， 咁咪执起条虫咯。好难，仲要解嘅咩？执虫仲要解嘅咩？ 系啊， 执系执，即系个蛰字咧， 拎一条虫咯，即 系讲被控制嘅虫子， 被控制嘅虫， 啊，即系执。 你明唔明啊？ 呢个字， 你会呢位同学，我呢叫被控制嘅虫啊，有啲虫系不受控制嘅，咩虫系不受控制？不如你话俾我听，除咗我之外，有咩虫系不受控制？ 懒虫 系，又系 一懒起上嚟咧就冇得 控制唔到嘅， 冇得掹嘅，冇得搞嘅，系啊。咁惊蛰咧就系话，哇，春天到啦，行雷啦，就话啲虫咧，其实咧就系表示 万物重生， 系啦， 即系有生机， 系啊，农业社会啊嘛，嗯，以前咧耕田啦，种菜啦，种米啦，咁，嗯，就系惊蛰咧就系话，喂，起身啦， 啊， 所有懒人 出嚟食嘢啦，咁样 系啦，出嚟做嘢啊，出嚟食嘢， 咁你食咗嘢先可以做嘢噶嘛， 系啊， 啊，好啦，食啦，食啦，食 咯，一系食嘢， 好啦，食饱啦，咁但系咧惊蛰咧又叫做。白虎开口日， 嗯，白色个白老虎虎系咪？ 冇错啦，白虎开口日，点解咧？ 嗯，因为老虎咧都要食嘢嘅，食嘢要开口嘅，系咪？即系啲虫咁样。 呢只白色嘅老虎系代表咩咧？ 代表小人， 是非之神。 哦，是非之神， 系啊， 神嚟噶， 系啊， 白老虎系神嚟噶， 神嚟噶。 黑老虎咧，黄老虎咧。红老虎咧， 黄老虎，你即刻作一句 抢亲， 梁启超， 黄老虎抢亲， 作句啊你啊， 跟住去结婚， 系，得啦，啱啦，系啦，咁白老虎咧，嗱，因为咧头先你讲啦，我哋惊蛰最主要就系有环节咧，就系 打小 人， 嗯， 咁打小人咧，仲 老师啊，点解头先你讲一百虫虫，即系嗰啲虫躝出嚟咧，同，打小人有咩关系？我唔系 有， 我其实到而家都唔明。 啲虫咧有益虫有害虫啊嘛，咁啊，即系啲好虫躝出嚟就冇问题啊，啲坏虫啊，好似你咁， 冇所谓，我系 躝出嚟咧，见到条肉打死佢， 我系坏虫打佢，哦，最初系打虫先嘅， 系 啦，唔系打人嘅， 唔系系啦，即系代表呢啲妖魔鬼怪啊， 蛇虫鼠蚁 系啦，蛇虫鼠蚁啊，因为你种田啊嘛，你如果有啲害虫咁啊， 梗系要打佢 啦， 系咪先？ 起初咧都唔系打小人先嘅， 系得大人先。 唔系大人都唔打，你知唔知做咩先咧？即系打小人呢样嘢未去到进化到呢个时候咧，以前咧都系对付啲虫。你估啲古人会做咩咧？ 搵嘢打佢，搵嘢将脚踩佢， 放嗰啲咩啊？大蒜啊、姜啊，系咪啊？ 嗱，最近啦，其实咧就用啲香薰啊、艾草咧，熏 佢， 系啊，即系熏咗啲害虫。 其实都得 噶， 都得噶。其实现代有另外一种方法，你知唔知系咩啊？ 电蚊 煲醋吓，煲醋。 煲草我又冇听过， 我都冇啊。 我本来讲紧嗰啲咧，湿蛋系嘛嗰啲， 哦，即系炸。 炸嗰啲啊， 即系屋企， 你有冇用过啊？即系嗱，佢 有 一个一掹，佢有啲气体喷出嚟，我嚟分间屋。 有见过系， 继续啊。 讲翻呢个白虎先，因为咧佢是非之神啊嘛。咁咧啲人咧就唔想话，即系啱啱开始春天啦，唔想嗰啲嘢搞搞震啦。咁就先拜啊白虎先。咁你知唔知用咩？嗱，佢通常咧就攞張紙畫只白虎喺度嘅，你有冇見過？ 我有見過，又擺塊肥豬肉壓住佢。 好，點解用塊肥豬肉壓住？ 因為老虎中意食豬肉， 唔錯。 唔係， 係 因為 佢擔住嚿豬肉就唔會過嚟擔我。 類近啦，因為咧，如果你將嚿肥豬肉咧抹落豬嘴老虎嘴度咧，就代表咧嗰個老虎咧，哇，成口油啊，油淋淋啊，擘大唔到個口去咬人。 成口油就擘唔到，你咁成嚿口油啊，你講到嘢啊， 你攞樽油俾我抹落我度， 你咁成口油啊，你 成頭油。馬老師真係幾口甜舌滑嘅喎，呢個不得不承認，馬老師。 點解啊？ 因為 又覺得你講嘢識氹人咯， 係啦，好氹人又好開心啦，個女同事喺樓上都俾你氹到好開心。 你一班人幾识擦你鞋？ 唔系啊，真系我见证过好多次啦。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讲紧打小人，你知唔知打小人呢样嘢都好巴闭嘅？即系香港，你知唔知咧？美国时代周刊啊， 周刊啊， 美代 时代 讲嘢讲嘅， 因为好多石头油啊嘛，而家 2000。 哇，好痛啊！ 系真系成日真系讲 到嘢，将打小人列为咧 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有呢样嘢，但系就 但未咁劲嘅， 有啊，入咗啊！但系时代杂志咧就将打小人列为乜嘢嘢咧？ 健力士世界大 错， 一种受保护嘅文化， 唔系。佢其實覺得咧打小人呢個動作咧，係真係令到人嘅心靈咧 得到慰藉。 佢就叫做咧亞洲安慰心靈的最佳事物之一。 哇！ 打 即刻升華曬啊！ 係啊， 安慰心靈 係啊， 係啊，亞洲成個 安慰心靈 係啊，即係打小人。 亞洲意思即係咪其他國家都有打㗎？ 嗱。 定系净系中国打嘅？ 其实咧，南方多啲， 其他国家有冇呢啲习俗？ 比较少，系啊，即系可能举例吓，美国唐人街可能会有啦。咁但系香港，我哋其实 打出个名堂 系啦，最出名咧就 系 呢一个 香港特色， 鹅湾仔鹅颈 桥啦。肥又真系讲唔到嘢， 查咗肥，抹嘴先嘛， 湾骑啊，咩鹅颈啊嗰啲咁样。 嗱，其实香港仲有几个地方打嘅，不过唔喺呢度讲啦。啊，咁 我真唔知，我成日知，我以为鹅颈桥有。 其实都几代表到香港 啊 呢个文化。 系啊 ，rap 嘅打嘅时候嗰啲 嗱，仲有。讲一样嘢，你打还打，千祈唔好写嗰个人名喺度。 点解？ 因为咧，佢哋觉得咧，其实你打小人咧，系代表即系驱赶嗰啲 唔好嘅嘢啦。 系啊，有时唔一定系人嘅唔好嘅嘢啦。然后， 但如果真好想写阿马小强三个字咧， 你试下， 唔得嘅咩？ 你嘅后果我唔担保 嘅咩？ 打你试下， 系啊， 嗱，听讲咧，嗰啲人都唔会建议，唔会赞。成你寫呢啲，因為即係佢哋覺得咧，你打小人咧已經係一種。 總之打惡運 係啦， 就打惡運， 就 冇針對一個 人。 嗯 ，OK。 嗱，你有冇打過小人，或者睇人哋打？ 我睇過人打小人， 真 係 啊， 係行過嗰個 實體島 灣仔啊，台灣嗰啲鵝頸橋咧，你會見到係好多人攆埋去啊，香火鼎盛 啊， 但係嗰啲即係嗰啲。打小人嗰啲人啊， 系 嗰啲工作人员啊，系打得好起劲嘅， 嗰啲剧嘅，嗰啲鞋 系啦， 打你嘅小人脚，打到你有鞋唔识着， 系啊，打你嘅鼻哥窿，打到你 做咩要打人？ 打到你皮肤松嗰啲咧，系嘛？ 系啱嗱，佢哋咧即系唔讲打小人住啦，你知唔知咧？呢个日子咧。 仲有其他習俗嘅得意咯。 嗯， 有啲人咧打爛只雞蛋，你知唔知代表咩啊？ 嗯， 都係為啲嘢 好定唔好噶。 其實即係等於你將個肥豬肉整落個老虎度，等佢唔好咬人咁樣。 係咩啊？ 將個爛雞蛋咧 塞落個老虎度， 唔係就代表咧即係喂飽嗰啲毒蛇啊。 哦， 係啊，等佢唔好咬你啊。係啊，咁你亦都有個傳統咧，就係食梨嘅。食梨又點解咧？估下 梨啊， 啊雪梨個梨， 嗯， 係自己食噶， 啊自己食， 自己食嘅， 唔係喂人食。 喂人都得嘅， 唔知 代表啲唔好嘅嘢咧离开你、 哦 啊，所以就即系有咁嘅习俗就系食梨啦。亦都有人食嗰啲毛豆嘅， 嗯， 知唔知咩叫毛豆啊？ 知道有毛嘅豆， 即系类似枝豆，系啦，佢个本身系有啲毛毛嘅、嗯，因为咧毛豆似咩啊？ 煮粒豆咯，似咩？ 唔系咁多毛，似唔似到啲虫啊？ 哦，就食咗佢又冇 食咗啲虫 啦， 食咗啲虫 系啊，即系食晒虫去，等佢唔好食嗰啲假装咁样。 我又听过咧，打小人唔系就系打小人，系可以招贵人 嘅。系啊， 系嘛？ 系啊， 所以都唔系一个即系唔系啲针对人嘅活动咯。 冇错啦。咁啊，除咗打小人咧，仲有其他禁忌喎。喺呢一日， 嗯， 讲俾你听啊，唔好结婚。 嗯， 啊，千祈唔好结婚，因为咧，其实呢日咧，头先我咪讲嘅，惊蛰咧就是、个雷公砰咁嘅， 即系总之唔系一个好结婚嘅 吉日啦，因为咧个雷公咧会拆散你嘅， 哦， 系啊，以前咧啲人。劈唔劈我唔知道， 即系话劈落去人嗰度。 你 唔好让嘢揽上身，觉得我讲你先得嘅。继续啊，老师， 真系唔系关我事啊嘛， 真系唔关你事。 仲有咧，就唔好去啲山区森林，咁呢个明嘅啦，系咪有好多虫会出嚟啦吓？咁咧仲有咧就话唔好去谈判同埋签约，唔好签啲 agreement。 系， 因为 即系佢瞓喺度咩都唔好喐啦，系咪先？咩都唔好做啦，系净可以打小人啦。 仲有一样嘢，唔好指住个天，知唔知点解？ 因为只手一 其 实 指住天系唔礼貌系嘛？ 系啊，唔礼貌 ， 系啊， 平时都唔得噶，其实系咪啊？ 指天笃地， 系 咯，成日跳舞咪可以咯。 即系啲 night fever， 系啊，咁样系啊，嗱，因为佢就觉得咧，阿雷公咧唔中意人哋 指住 佢，冇礼貌，咁啊， 指住老师得唔得？ 你试下， 老师真系好啦，哦、指住佢都得啊。 系嗱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咧，其实咧国际都会咧，我有一篇咧系揾咗一篇咧，就系、是、英文版嘅打小人。 英文版打小人 系、嗯、啊，我哋俾阿 系咪要读一次啊？ 唔系等阿、 啊、拜仁仔， 拜仁仔读啦， 我 咪 望下先得唔得？ 俾 你啲英文唔得咩？ 唔系，咁我梗系要揾佢啦，同埋 系咪要 rap 出嚟噶？ 都压韵噶喎， 几搞笑真系。 系啊，都压韵嘅。 为我哋读出， 我唔使全部读晒，我哋拣。 我哋中意啊，你中意啊， 嚟啊， 仲有英文版嘅， 嚟啊 ，1, 2, 1, 2, 3, beat your little hand。You are good luck come to end， 哇！呢、這个 真系 好 押韵 嘅，继续继续呢个，喂，你 beat 先啦，喂，你 1, 2, 1, 2, 3, beat your little eye， very soon you die， 真毒嘅 ，beat your little foot。Everything is no good。喂，英文都几 国际喎， 英文都读系哦。之后仲有呢句 系 喂， 系好 ，beat your little mouth。You have bad result. OK， 过嚟 啊，好嘛？嗱，总之咧，其实咧，打小人咧，只不过系一种即系精神上 发泄啦，发泄下啲情绪啦。 大家希望都系好运嚟啦。 系啊，体验到香港系国际大都会啊。 没有谁握双手，硬要双手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勇往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斗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让我冲破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红壁之间，熠熠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却总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角炮台山道寻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岁的士司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去年成立专家小组，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正检视是否有调整空间，包括年龄要求、体检内容等，已经有颇具体方向。他举例指，除了三高，亦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脚的反应等，尤其对较年长的司机加强检查会较稳阵。的士业界形容行内青黄不接问题严重，建议政府加强宣传，推广的士司机踊跃做身体检查，及早发现隐性疾病。港澳办表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列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李家超将在今日下午返抵本港，他之后会再到北京参与全国人大会议的闭幕式，并拜访不同部委领导。尖沙咀中间道前海源工前海源俱乐部重建地盘，日前发生4级火警，火舌波及旁边的建筑物。有消防顾问说，根据指引，施工大楼应该有中途消防泵在中层位置，但当时需要消防员搬运水泵，或延误救火时间，火势变大，未能及时降温和扑救。有结构工程师相信屋宇署有要求地盘项目的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如果受到火警影响，需要有方案重建、进行拆除或加固工程等。希腊首都雅典再有民众示威抗议政府的铁路管理不善，导致日前发生造成57人死亡的火车相撞意外。在国会附近的宪法广场，过万名示威者集会，要求对日前的火车相撞意外进行客观调查。期间有示威者焚烧垃圾桶，有向警方掟石和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震撼弹驱散示威者，之后离开宪法广场。希腊警方说，冲突中有7名警察受伤，至少5名示威者被捕。总理米佐塔基斯请求火车相撞意外的死者家属给予宽恕，又说如果整个铁路网络都安装了远程监控系统，今次事件就不会发生，政府很快会行动，并寻求欧盟和其他国家在改善铁路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88点，升20点，成交金额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78冇升跌，阿里巴巴87.1跌9毫，腾讯控股364.4跌咗3.2，中移动62.9升9毫，美团144.4升2.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早上11:40嘅風騷快活人啦，咁呢半個鐘咧就講下電影啊、電視啦咁樣嚇。今日比較温暖嘅，22度氣温，相對濕度32%，好乾燥，所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日間温暖，非常之乾燥，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呢兩日都係同樣嘅天氣啊。咁啊，總之早上晚上比較涼啲啲，咁啊晏就比較熱嘅。嗱，咁今日咧除咗我哋三個。主持人之外咧，咁 Sarah 其實咧都錄咗一個對於佢某一套戲佢想講嘅，不如聽咗佢講先咧。 好啊， 嗱，今日咧我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咧，就好耐之前咧就已經睇過嘅，咁啊就係來自2006年嘅一套印度電影，咁啊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一本嘅小説嘅，咁啊改編住個同名小説嘅，就叫做 The Namesake 嘅，有兩個嘅譯名嘅，喺香港嘅譯名就叫做浮生若水，咁而喺台灣地區或者係其他嘅地方咧，個譯名就叫做同名之人嘅，咁顧名思義啦，咁啊淨係听过英文名的话你都可以知道啦，咁就是他讲的这一个故事，就是跟这个名字是有关的。咁我唔知道啦，即係其实每一个人嘅对于名字呢一样嘢嘅话有冇啲乜嘢嘅諗法，即係其实有冇諗过嘅就係、是、你个名系点嚟嘅呢，又或者嘅就係名字对于一个人其实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意义呢，咁点解你阿媽会安你叫做麗蕊或者叫做繼章，又或者叫做即係小强咁样，会唔会就係承载住嘅就係你嘅父母所对你嘅期望呢，佢想你第二时健康，或者佢想你第二时有啲乜嘢嘅事业嘅成就等等。咁我觉得都是你和父母之间，他除了说个血缘关系之外，他就第一样的礼物送给你的就是一个俾你嘅名字，咁我覺得都係一啲真係不可分割嘅一啲意義嚟嘅。好啦，咁呢一套電影嘅話就係想帶出一個咁樣嘅思考，咁同埋就係話一啲人佢過住一啲離鄉別井嘅生活啊，一啲人佢喺一啲陌生嘅地方嗰度生活嘅時候，又或者係移民，會面對一啲嘅就可能身份認同嘅問題，又或者其實有時嘅就係兩代之間嘅一啲大家溝通嘅問題等等，其實咧都係喺呢一套電影裡面咧係有大。大道嘅，好啦，咁先讲讲个故仔先啦。咁啊，个故事咧就系讲咧，我自己好喜欢嘅呢一位印度籍嘅演员咧，就叫做阿福坎，佢所饰演嘅咧就叫做阿索克，就同佢嘅太太咧就移民啦，去咗美国。咁当然啦，两个人咧就去咗一个陌生嘅地方嗰度咧，就点样好艰辛咁样，既要努力咁样去适应建立自己嘅家庭，同时咧，其实喺里面佢都有好多嘅场口有。交代到他们都想在美国这个地方那里就是保留有很多自己印度的传统的。他们在那里生活生了一对仔女。而在美国出世的大仔呢，咁就對爸爸咧所改嘅一個名咧，係感到非常之困擾嘅。點解咧？因為咧嗰個名咧就係來自一個命運好坎坷嘅一個俄國作家，叫做果戈。咁但喺學校嗰度咧就成日俾啲同學笑啊，就即係笑佢啊、玩佢啊，同埋嘅就係即係 bully 佢啊咁樣啦。咁所以佢由細到大嘅都好想改名嘅。好啦，咁卒之咧就都希望就係有一個喺美國嘅新嘅生活。咁所以佢就真係將個名字改咗啦。咁但係改名之後嘅戈利咧。都会喺家人呢仍然係因为咁样，因为一啲文化嘅差异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就係家庭之间嘅一啲误解啊，亦都会继续有一啲嘅冲突啊，咁样越嚟越呢就少返屋企啦。咁但係呢改咗名嘅佢之后嘅话呢，事业呢又开始好顺利喎，甚至乎呢就同一个就係金发嘅美籍少女呢就拍拖添。咁但係呢一样嘢嘅话係一个好得意嘅转折，係咪，即係当一个人佢改咗一个爸爸赐予佢嘅一个名字之后，佢喺一个美国嘅新嘅地方嗰度去出世，过啲新嘅生活。咁当佢好似能够做紧一啲美国人会做到嘅嘢嘅时候嘅话，同一个金发嘅少女拍拖，系咪就系代表佢能够融入到当地咧？系咪？好啦，咁当喺呢啲咁嘅事发生完之后嘅话咧，突然之间啊吓，咁啊剧情亦都急转直下。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佢嘅爸爸突然之间乜嘢事都冇发生，但系佢走咗。咁啊，戈利咧就要突然之间肩负起嘅就系照顾全家人啦。咁而且亦都要翻去印度度奔丧啦，佢更加去了解到嘅就系有好多嘢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而且亦都系因为咁而发现咗，原来爸爸当初叫自己呢一个名咧， 原来背后是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的。咁究竟是乜嘢呢？咁所以就要大家睇一睇啦。所以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呢，就係、是、印度电影，係一个印度嘅女嘅导演呢所导嘅。咁就叫做浮生若水 The Namesake。 如果有机会嘅话，大家你都可以睇下嘅。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要成一个面对，人不可计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咁頭先聽阿 Sarah 講咗呢套印度電影啦，好想睇啊嚇，冇錯。咁跟住咧，不如阿 Brian 講先啦， 好啊。嗱，今日咧要分享嘅一套電影咧，就是一個美國嘅電影，亦都係改編自一個同名嘅舞台劇，叫做《鯨》啊。The Whale， 咁咧鯨即係鯨魚個鯨啦。咁啊，呢一個故事咧最吸引我嘅地方，即係最吸睛咧，就係一開始睇到個 trailer 咧，就係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位美國演員，就係、是、一個布蘭登費雪 Brandon Fraser。即係我細個睇佢嘅戲咧，大家最熟悉嘅就係佢呢個泰山嘅形象啦，係咪？即係成個。即係卡通人物嘅泰山，會靈換嘢喺你面前出現嘅嘛，好靚仔啦，好有肌肉啦，係嘛，個樣亦都即係五官好奇特啦。咁亦都咧，呢一個導演咧就係呢一個 Darren Aronofsky 啊，即係黑天鵝嘅導演。咁啊，但係咧。即係頭先講啊，男主角啊 ，Brandon 好靚仔啊，馬 Fraser。 不過係好多年前嘅事。 係啦，好多年前嘅事。 而家個主角係不過好多年前嘅事。 冇錯啦，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呢十幾廿年可能都冇見佢喺熒幕上面有啲好重頭嘅演出啦。咁 但系竟然一出现，哇！成个形象系颠覆咗我对佢嘅一个感觉，就系而家已经变咗一个，即系戏入边啊，就变晒一个冇头发啦，亦都系身形比较肥胖嘅一个角色。咁啊，虽然佢自己真人 咧，都唔系比较啦，佢叫 Will 喎， 系咪啊？鲸啊，即系身形真系个鲸， 好肥， 系啦，即系佢戏入面系好肥嘅，但系佢其实现实中咧就冇咁肥，但系其实佢都系肥噶， 佢系偏肥， 冇错啦， 但系加咗好多着啲肥仔衫， 系啦，亦都要听讲系每一次去做拍摄咧，都要花成六个钟嘅小时去。 你知我谂起边个啊？谂起刘德华， 系啊， 嗰、那个瘦身男， 系啊，瘦身男女，佢一样系要着一件肥仔衫啦。 好似嗰个仔系做得好， 啦、 啊，做得好。 但刘德华系肥得可爱嘅，佢系真系肥得系一个病人病样咁样，系啦，一个臃肿嘅。咁、个故事系讲咩咧？咁啊，讲呢个佢喺个戏入面叫 Charlie 啊。咁啊 ，Charlie 咧就一个超级肥啊，肥到有成270公斤啊，即系600磅嘅一个 戏里边， 系戏里边一个英文讲师。咁佢因为咧发生啲事一阵。可以讲下发生咩事，咁佢就足不出出户嘅，成日就留屋企。咁佢做啲咩？ 咁出街都有啲困难。系，即系如果你现实中你600几磅，你点出街？ 跌一跌都好。 有啲人起床都起唔到啊！现实生活真系有啲咁嘅人。 系啊，佢喺戏入面咧，其实行动都好唔方便嘅，所以佢长期咧都系趴喺张 sofa 度。同埋因为佢系一个改编自舞台剧嘛，所以佢成个戏嘅场景咧就佢屋企。亦都冇轉過任何場景， 係啊，成套成套就講佢喺屋企， 冇錯啦。 但係唔一啲都唔悶喎，差唔多成兩個鐘嘅電影嘅演出，但係一啲都唔悶嘅。咁就講咁佢用咩維生咧？佢就英文講師嚟嘅，平時就係留屋企就同啲學生上網課啦。但係咧佢係唔會開 cam 嘅，因為即係太肥啦，驚嚇親啲學生係咪？講呢個肥胖日啦，好應景啊今日。咁之後咧，點解佢會咁肥咧？其實話説咧，佢係一個中年嘅同志嘅，佢哋嗰個 moment 就係咁佢咧本身有一個老婆啦，同埋女啦。咁嗰个女系8岁嘅时候咧，佢就为咗自己心爱嘅男朋友咧，就放弃咗自己的家庭，咁就离开咗自己嘅老婆啦，同埋个女啦。咁亦都因为佢男朋友咧就系受唔住呢个教会嘅抨击啦，同埋屋企人嘅唔接受啦， 就离开佢。 咁所以就即系自杀咗，了结咗自己的生命。咁喺即系自己另外一半离开咗呢个人世咧，咁佢就好唔开心，亦都自暴自弃，咁就开始暴饮暴食，所以就变到咁肥。亦都因为呢个肥胖咧，就带嚟咗好多一啲即系。醫唔到、根治唔到嘅一啲心臟嘅毛病，咁亦都喺佢最後人生在世嘅7日嘅時候咧，咁就即係開始覺得自己好愧疚啊，即係對女兒好愧疚，覺得 即係諗翻起 個女，當年喺8岁嘅時候離開咗佢，唔知道9年之後佢而家係點咧，咁所以就喺呢7日嘅時光咧，就同佢想去重新修補呢個母即係父女嘅關係。咁啊，雖然頭先講到咧個場景就得一場啦，咁但係時不時咧都會出現唔同嘅角色嘅，包括可以講下啦，有定期都係照顧佢嘅護士啦，咁呢個護士。其实同佢都有关系，就系佢过咗身嘅男朋友嘅妹妹嚟嘅，系啦。咁呢个其中一条线啦，亦都有一个咧误打误撞嚟到佢屋企传教嘅一个年轻传教士，即系希望透过信仰嘅力量啊，帮佢可以赎罪啊，同埋去即系拯救翻佢灵魂啊，冇错啦。咁亦都令我最好睇嘅咧，我自己觉得吓，就系见到佢个女同埋见翻佢前妻，即系佢前妻都有嚟去探佢。咁佢女女亦都话啦：嗱，你记住，我嚟探你咧，而家唔系关心你，我只系想睇下你即系。剩翻幾多遺產可以留翻俾我啫？因為佢個女咧，即係講緊係9年之後，即係17岁嘅時候咧，係好憎佢爸爸嘅。即係點解佢當初可以為咗自己嘅男朋友而放棄咗自己咧？而喺呢整整嘅9年入邊咧，係冇去主動去揾過佢，係啊。咁啊，最終究竟佢得唔得到佢女兒嘅？冇錯，能唔能修補到咧？得唔得佢女兒嘅原諒咧？或者因為頭先講啦，場景就得一個，究竟點樣去完成呢一個電影嘅結局咧？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佢呢個劇本個結構都幾好。 係啊，其實係好多限制，因為就係 好難拍 啊。 佢都因為呢一個角色咧，被外國嘅傳媒咧評為佢即係從影以嚟咧最感人，亦都係最好睇嘅演出，亦都因為咁就提名咗即係今年下個星期啊呢個 Oscar 嘅頒獎典禮。咁希望即係我見到佢咧 係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希望佢可以攞到呢個獎咯，因為我覺得佢即係識個演員咯，有一個咁靚仔變到而家即係變咗中年大叔啦。咁但係佢即係你見到佢好。系为咗演 纯粹演技啦， 冇错，纯粹演技去搭油，咁所以系非常之欣赏 期待。 好，喂，争取时间讲一套咧，就我琴晚睇咗嘅。其实本来唔系想讲呢套，不过都觉得几特别嘅。首先咁讲咧，人类历史里边咧有好多慢慢转变嘅东西，其中一样嘢咧就系点解 狼会变成狗仔呢？即系点解野外嘅狼会变成我哋嘅宠物，或者我哋最人狼狗系人类最好嘅朋友呢？咁样呢套嘢叫《驯狼记》， 嗯，《 驯服狼记》啊，《驯狼记》讲人类二万年前咧，即系当仲系譬如兽皮啊，走去打猎啊，咁 食生嘢 系食生嘢啊，唔系佢哋有嗰个叫做钻 木取火嘅。 其实第一个 shot 即系第一场已经讲一班人喺度钻木取火啦，咁样就主要个主角咧就系一个年轻。人咁佢啱啱咧，即系嗰啲叫成人礼啦。咁样爸爸就教佢嗱，钻木取火，最初影佢咧就转下转，咦咁难嘅咁样。阿爸就话：如果喺野外你唔识钻木取火咧，你死梗啦咁样。佢哋有一套语言嘅 ，OK， 唔系英文，唔系咩，佢啲古代人嘅语言。咁戏里边咧就讲呢一个年青人咧，有一次咧跟埋阿爸打猎。点知俾只牛咧一撞跌咗落佢山崖里边，咁阿爸以为佢死咗啦，咁样喊喊一轮走咗啦，咁样佢就喺山崖下边。后来佢点样喺山崖下边爬翻出嚟咧？个过程我唔讲啦。总之就系话咧，佢遇到一只狼，本来咧只狼想咬佢嘅，佢手上有把刀就插伤咗只狼，自己爬上树上边。后来咧所有狼走晒咯，剩低呢只狼受咗伤瞓喺度喐唔到啦。咁佢落翻嚟。本来想一刀了结佢嘅，但系见刀子好惨喎，流紧血，又喺度即系嗯嗯声咁样，咁就救咗只狼。而只狼后尾同佢即系喺有大半套戏啦，都系讲一人一狼嘅故事啊。咁 我又中意睇 一人一狼系。诶，嗰只狗咧系一只狼狗，即系喺戏里边啊，系一只 train 咗我嚟演戏嘅狼狗嚟嘅，演得好好。譬如最初咧，佢对佢仲有一个戒心咧，佢想摆只手埋摸佢咧，佢即系呼呼佢啊。但到慢慢咧，佢终于同佢 建立咗 友谊啦。佢仲救咗呢个男仔一命添，所以有一场咧咁样系演得。我睇啲影评系赞只狗啊， 赞只狗， 佢又 冇机会， 只狗又同埋有好多嗰啲 CG 嗰啲特技咧，好多 系冇乜对白嘅，应该系嘛？ 冇乜对白，因为 同只狗 个男仔同只狗讲嘢咯，但只狗就唔识讲，但系就表情啊啲动作咯，咁啊值得睇嘅，叫《驯狼记》，咁啊喺呢个电影平台咧有得睇啦。 好啊， 好，我今日介绍一个咧， 加多句啫。其实由呢一只狼开始咧，人类就慢慢同佢。建成一種友誼，後來咧就最後一個 shot 就影住每一個族人咧都拖住一隻出嚟啦，即係話從此狼或者狗咧就有咗人嘅家庭啦。 明白。我今日介紹呢一個咧就犀利啦，伊藤潤二係日本嘅一個漫畫大師，佢專係搞啲恐怖故事嘅。 哇，恐怖正啊！ 梅圖一雄係兩個係即係稱霸呢個日本嘅，就專寫恐怖故事。今次介紹咧係十二集嘅劇集，漫畫動漫嚟嘅，就叫做《日本恐怖故事》，每一集咧25分鐘，全部獨立嘅。我覺得咧，大家如果即係想，譬如話有時消閒啊、搭車啊咁樣，是但攞一集嚟睇都幾有趣味。 動漫嘅鬼故會唔會遜色啲㗎？ 你自己睇， 始终系画啊嘛，系嘛？ 系啊，但系佢画工好一流嘅，同埋 加埋配乐啦， 系啊，好 crazy 嘅，即系有啲嘢你谂唔到佢。譬如话举例，以前我哋睇阿Q博士有一个 pat pat 人咁啦，即系我觉得日本呢啲系几 crazy 嘅，同埋咧佢有啲古仔咧真系几恐怖嘅，同埋呢个伊藤润二佢好犀利嘅，因为有啲咧已经改俾人哋改编咗啊，譬如话嗰个叫做。嗰、那個 唔記得， 記得 再補充啊，再補充， 再補充先。佢呢個咧，總共咧，佢頭三集咧就係25分鐘嘅故事，但後邊有啲咧就係25分鐘兩個故事。故事好短嘅啫，但有時咧係講個意境啊，同埋我其實幾中意睇啲短故事嘅，因為咧 唔使追落去係嘛， 係啊， 即刻 咧 知道結果。 佢有啲橋喺度。不過，亦都略嫌呢個時間短咗，有啲咧即係未去到嗰個氣氛咧，就完咗啦嚇，完咗啦咁樣樣。但係咧，如果你譬如話你一個人啊，有時悶悶地啊，坐車啊冇嘢做咧，我覺得咧你可以欣賞一下佢嘅故事畫風同埋成個佈局，我覺得係唔錯嘅選擇。 OK， 其實今個禮拜我睇咗兩套叫。驚嘅戲啦，刺激嘅戲咧，有一套咧叫《When a Stranger Call》恐怖來電。嗱，我睇翻啲影評咧，其實咧呢一套戲咧《When a Stranger Call》咧係得頭嗰15分鐘同埋最尾嗰15分鐘係好睇嘅啫，中間咧都係好悶嘅。咁所以大家 係真係嘅，你哋睇完都真係嘅。 都系嘅，因为一个女仔咪好中意帮人做 babysitter 嘅，嗰啲外国嗰啲，即系帮人凑住个仔咁样，不停有人打电话嚟咁咯，咁又好惊好惊咁样咯，系得最尾真系嗰个叫坏人咧出现咧，先惊一阵咁咯，中间系有一段时间系几闷嘅咁咯，系啊。 你中唔中意睇恐怖片？ 其实我好中意啊，细细个咧，即系你知道我啲阴阳路特辑咧，其实好好睇，但系咧我有个唔好嘅弊病就系咧，我睇完会好惊。因為小朋友 都會驚㗎啦， 睇完驚先好玩㗎。係 啊，個個都驚。嗰只驚係即係令到我自己唔敢去廁所啊，瞓覺又唔夠膽 瞓。咁就唔好啦，咁唔好啦，影個收就唔好啦，係 啦。不過你試下睇呢一個日本恐怖故事 啊，夠短啊， 幾得意。 好，十二點唔知咧，新聞報告翻嚟，我哋有淑女關注組交俾新聞部。 服不幸歷史，基於和解同睦鄰友好精神，發展面向未來。發展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韓聯社引述方案指出，行政安全部屬下的官方團體將出面代為支付2018年南韓大法院就三宗索賠案向日本企業判處的賠償金。分析指，由於方案中的賠償金由韓企自發籌募，未能爭取被告日企直接參與，方案可能引發部分受害勞工強烈反對。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晴朗的天氣，正時分本港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30% 或以下，預測本港天晴非常乾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8点，升11点，成交金额6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9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76跌咗2毫，系跌咗2仙。阿里巴巴87元，跌1元。腾讯控股363.4，跌4.2。中移动63.4，升4。美团143.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元，0.6仙，跌4.4仙。京东集团187.2，升2.5。中海油11.9，升3.2。恒生中国企业69.86，跌咗4.4。港交所343.2，升咗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54，瑞士法郎8.391，欧元5.313，加元系5.775，新西兰元4.886，欧元系8.3578。每百日元對港元5.7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998。日經平均指數報28259点，升331点。港金報17360元，升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4美元，賣出1855.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啊，多谢啊，细妹， 越嚟越靓，身体健康， 多谢， 马家姐越嚟越听你话， 系啊，佢不嬲都听我话噶啦，喺减肥嗰度争啲啫，佢就要睇你啦， 我哋正经噶喎， 系啊， 好啦，嗱，咁其实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当然每一次其实都要好关注嘅就系马家姐嘅，佢自己嗰个身体健康个状况啦， 借我嘅身体话俾大家听， 冇错，借佢嘅 body， 借我嘅 body， 嗰个肥 body， 系啦。希望 佢就成為一個瘦嘅 body， 好 slim 嘅 body。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咁啦，我哋直頭係為咗佢嘅話咧， 佢 spare time， 佢 spare time。咁我哋就為咗佢咧，我哋開一個咧就係特別嘅segment， 好唔好啊？就用佢嘅名嚟去命名嘅，好唔好咧？ 好啊！ 你好似安咗一個非常之好聽嘅名，叫做 Oh my God 姐。 要咁樣 哦，馬克啫。咁其實咧就係同我哋有一個食字嘅咧，就係哦馬克啫，一齊嘅，係 冇錯 啦。哦馬克啫，我哋變咗哦馬克啫， 冇錯 冇錯。而主理嘅就係阿懶啊， 冇錯。佢整咩？ 隆重登場， 你就要食乜嘢？ 係啦，你死啦！佢整乜嘢？你要食乜嘢？ 我最怕嗰啲咧，你知㗎啦。 我梗係明啦。好啦，嗱上個禮拜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咧，因為佢嘅血壓啦，咁所以你就話其實最好咧就係食多啲嘅就係西芹嘅， 冇錯。 咁亦都咧就介紹咗有個我覺得幾好飲嘅一個西芹薯仔湯，加啲洋 葱。 我哋想問一問啦，哦，馬家姐，你究竟有冇食到啊？ 哇！呢個諗非常之好飲， 洋仔芹， 好中意 洋仔，因為有洋仔係咪嗲佢？ 係， 好冇味啊！ 非常好， 你好耐冇嗲洋仔啊！ 好啦，快就翻嚟啦！我好多画面出晒嚟。 你有冇加啲肉落去啊？因为你成日都无端端自己个改啊，懒 嘅 咧， 系啊，加嚿骨咁啊，加嚿骨。 唔会，因为好 respect。 多謝， 係啊，真係好清甜呢個湯。 因為你唔 其實有洋葱， 你都覺得好好味。 係啊， 洋葱咧炒過之後， 冇錯，啱想講。你只要炒少少嘅話咧，佢就已經爭好遠啦， 甜 好多噶，冇錯冇錯， 係啊， 所以其實你係試過嘅， 朋友都 暈得一陣 偷埋嚟嘅， 洋洋洋洋自得啊， 洋洋得意啊， 迷幻 啊，有個洋字你， 你最好以後多啲呢啲啦， 好啊 好啊，唔好成日食禮物。 有個洋字嘅湯我都煲俾我個 honey 我都係咁話， 咁一定有洋葱啦，仲有咩西洋菜有洋啦， 係啊，好多洋嘅，你自己諗下啦。我麥格聲咁容易做咩？ 驚你啊， 過馬放馬過嚟。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要開始度腰圍啦嘛。咁但係今日咧我哋雖然度腰圍咧，咁但係不如我咁樣啦，我哋咧同一同我哋出邊嗰啲同學仔咧都玩。 好啊！ 因為淨係得我哋估嘅話咧，就即係我覺得爭啲啦， 爭啲 係啊！不如我哋咧就開睇下，等大家可以喺我哋嘅Facebook 嗰度估下嘅就係競猜， 好 究竟即係二揀一啫嘛，係咪？佢究竟係肥咗啊，定係瘦咗嘅？好冇？好 你講翻個基礎單位俾 基礎單位嗱，我哋上個禮拜咧就有三位唔同人士幫馬家姐度腰圍啦，分別出嚟嘅結果咧就係有41寸、39.5寸同埋39.3寸嘅。咁我度出嚟嘅咧就係最細嗰個39.3寸嘅。 你做人真係好啊，啫！你真係可， 因為 杨洋度41吓死我呀， 佢对杨洋倾钱嘛， 我知呀，佢揽住佢嘛， 系 壁咚嘛， 佢度我嘅时候呢，我听到个呼吸声， 梗系要听到啦，你听唔到 话你听唔到呼吸声嘅话，你系咁先噶啦，话你听好啊。嗱，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就以你度嘅嗰个为标准啦，咁就系39.5， 39.3， 系啦。咁其实都系好咗嘅， 系啊，进步咗， 瘦咗嘅， 系啊。再之前39.7， 冇错。咁而家所有听紧我哋嘅淑女关注咗嘅就系马家姐嘅朋友嘅话咧，就要估下究竟马家姐究竟系肥，即系细过39.3，定系就系再大过，就系高过39.3嘅，好冇？好咁，如果萬一真係估中咗嘅話，有啲乜嘢好好地去 饋贈俾我哋朋友咧？諗住送一棵西芹俾人哋， 係啊，仲有兩個洋葱。 剩下四隻薯仔， 薯仔啊！ 你煲剩嗰啲咪攞出嚟咯，有乜所謂啫 ？OK， 發曬牙噶啦， 咁唔得，有牙薯仔唔使食。 我整一個即係洋洋自得 洋葱鲽鱼汤，就是、我就会送两，诶、哎，其实一个洋葱够噶啦， 够啊，一个够 啦，一个洋葱 OK 啦， 四粒薯仔，一棵西芹， 好，一于咁话，杀你。好，咁啊，总共我就睇下大家咧，有啲人系如果估中咗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冇错啦，咁我哋就会揾人送去你屋企，好唔好？好，咁啊，当然啦， 送嘅都系。 好，咁我希望你真系可能越嚟越进步啦，系啊，我哋都希望可以快 越健康， 系啦，可以达到嘅就系38嘅腰围， 佢自己第一阶段，其实最好低于36嘅， 哇， 咁啊真系有排搞，我都觉得有排做，可以做两年。马家姐， 我对马家姐有信心，所以 我难 讲。好啦，嗱，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个血压嗰种控制 嘅 问题啦。好啦，咁至于今个礼拜嘅话，我哋又要注意啲咩地方咧？ 咁都系即系再讲多少少，即系食嘢方面啦，有乜嘢系帮助降低血压嘅？咁马家姐其实都好聪明啦，咁佢上个礼拜咧就讲话。洋葱唔系 ，sorry， 西芹 系啦，咁啊系帮助降低血压嘅。咁、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系咁，其实因为西芹入边咧，我哋叫即系佢有一个化合物咧，叫做苯肽啊，系啦，苯肽系啦嘅化合物咧，其实帮助即系放松个血管啦，同埋降低个血压水平嘅。 哦， 咁所以西芹系啦，要记住咯。 咁头 我哋上个礼拜唔系提过话切啲西芹条同埋切红萝卜条嘅。 我见到啲外国人好中意咁咋，同埋青瓜， 冇错就 唔系啊，三个条摆埋之后，跟住点少少啲咁样， 系啊， 我好似几好味咁嘅。鹰 嘴豆泥酱， 没错， 系啊，几好啊呢个。 我觉得型啫。 我都系觉得。 讲真。其实讲真，嗱，我唔中意食西芹嘅。 系， 我真 唔知点解，我觉得佢有一阵嗰啲青嗰啲腥味咧， 草 腥味，我真系麻麻地嘅。 煲熟咗会唔会好啲？ 仲衰， 唔系喎，好甜。 应该系啊，我都觉得好甜。 煮咗好甜， 我唔中意噶啦。有冇其他嘢可以拣咧？ 嗱，咁其实红萝卜都可以嘅， 哦，都有降血压嘅。 咁因为红萝卜咧，佢入边有我哋即系有嗰个叫做绿原酸啦、对香豆酸啦，同埋咖啡酸呢三个咧。其实对血管的放松啦，减少个炎症咧，降低血压咧都系好好嘅。咁所以你上个礼拜叫马家姐加埋个红萝卜条、西芹条做小食咧，very good。 哦，嗱，咁其实除咗你话呢一个嘅就红萝卜啦， 西芹 有冇话要整熟咗佢啊？ 冇分 别，生食都 OK， 生食同埋熟食都 影响个， 唔影响 系， 因为有人话烚咗佢嘅话，嗰啲咩营养就会流失咗落去啲水度噶嘛， 冇错， 唔关事。 唔关事， 饮咗啲水咪得咯，会唔会？ 你又啱，当佢青龙河粉汤系咪 饮埋？唔系，即系我哋主要系讲紧个维他命 C 嘅流失啫，系啊， 咁所以其实即系西芹啦，再加埋就红萝卜啦。 咁跟住我哋就第三样啦，去到杂梅咧，即系 berries。杂梅、 即系 蓝莓、红梅、 乜梅都系， 系 即系其实 berries 啊 ，berries 系 好啊， 我知，但系我 觉 得香港好贵， 好贵啊，几廿蚊一 盒仔啊，你去边度买咯？个重点又系， 真 系系啊， 嗱，我真系有嘢请教你，如果你话嗰啲 blueberry 咧，你大啲嗰啲超级市场咧，可能70蚊一包仔， 系啊，点买得落手啊？ 你去啲街市咧，可能。30蚊两包， 系 系，点解咧？ 可 系啊， 好食啊！ 有啲系 唔系嘅，有啲系冇味噶。 系 你买嗰啲平嗰啲系冇味嘅。 士多啤梨我真系贪平，白潺潺啫。士多啤梨好贵噶嘛。 但系有啲系， 但 系 有啲系真 系 甜噶。 我知啊，你正宗日本就系好甜啫。但系有啲唔知佢60蚊两盒白潺， 或者系未熟嘅，跟住佢已经咩啦，整落嚟，嗰啲真系唔好食噶。 系 平嘢好好啊，话你听。 我知， 我最近买， 所以我都。 所以其实即系 berries， 我哋知道系好好啦。咁但系个问题，我觉得真系我唔舍得买咯，太贵咯。 但系你去翻超市咧，其实个价钱都系合理咯。我觉得，即系有时你可能系20蚊有两盒，有时系28蚊有三盒。 咁平？ 有噶有噶，所以 你下次买埋俾我哋。 好好， 咁呢个我哋唔讨论，系啦。 系 berries 啦，系啊，唔系就啦，我哋唔买。有冇啲平啲噶？ 有， 仲有啲咩我哋可以平时买嚟食啊？ 西兰花就更加平啲啦， 系 咪？ 西兰花 系， 西兰花好似好有用咁样， 好有用啊， 系咪啊？ 菜西菜都得， 系啦，同埋容易搞， 冇错， 又平， 冇错，系啊。 原来 西兰花有咩好处啊？ 个已经够噶啦，我试过买两个咧，切山啊， 好多噶，你两个食两餐， 太多啦，系咪啊？ 系啊，太多啊， 食两棵。 黐算噶， 唔 係你唔覺得？你 佢諗住10蚊就搞掂一餐啊嘛？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其實佢已經翻買翻嚟已經鋪樹咁樣嘅，你嗰度食個鋪樹落去。好夸张啊！我真的觉得，你不觉得咩？ 咁 似鬼嗰阵系啊， 生咗棵树出嚟， 饱咧。 就咁有个雀巢喺里边。 系啊，咁呢个就系西兰花都有。 西兰 花 其实咧入边佢嗰个黄酮类啦，对于咧即系我哋知道系抗氧化剂啦，都系对于即系个血管嘅功能咧系好好嘅。咁你而家即系血压啊嘛，我哋即系要维持血管嘅健康系好重要嘅。咁另外我哋咧就去到第五样啦，就系。菠菜 OK， 菠菜我都中意食 OK， 但系菠菜咧 ，B B 又有几种噶，有时你见到有一啲系菠菜苗啦，甚至系西菜嘅时候咧，就有啲菠菜叶啦 ，baby spinach， baby spinach 嗰啲你通常，譬如你摆落饭啊，摆落汤嗰啲就会方便啲。咁你煮餸嘅话，你可能会煮大棵啲，有时沙律你就系、沙律就用啲小菠菜咯。咁其实个功效系。差唔多， 唔係食開就不如食大菠菜啦，冇食小菠菜。 抵啲 係， 同埋咧， 名都 我中意個菠菜頭咧，紅紅地嗰個咧， 好 中意食。 聽講好似話係好好 嘅 喎，有咩好處咧？ 嗰 啲 膳食纖維好高，鐵質係菠菜鐵質係高嘅。 哦， 係 啊，你中意食啊？ 中意啊！ 我下次淨係斬 斬個位， 俾個 頭咧， 淨係俾嗰啲近住筋嗰啲紅色嗰個位俾你食。 因為中意食泥啊嘛，嗰個位 係啊。 因為我有嘢想請教。教你呢個菠菜咧，聽講唔可以同豆腐一齊整嘅喎。 你驚生呢個腎結石咁？係 啊， 有 冇 係 關 事啊？ 其實就即係你個份量唔會食好大量噶嘛，我哋都係講緊你唔會食幾磚豆腐、幾斤菠菜咁樣噶嘛。咁 又唔知㗎呢啲， 即係唔好咯，咪就係 啊， 碗都三大湯都飲三大碗，碗都飲三大湯， 食四嚿豆腐無啦啦。晏昼， 即系其实都唔太过紧张， 系 啊， 冇错， 因为要量好大， 嗰个量好大先影响到。 好啦，咁我次啦，咁就只讲到嘅就系话，我有西芹啦、红萝卜啦、杂梅啦、西兰花啦，再加埋 菠 菜，所有呢啲以上嘅嘢咧，都系有 帮助 降 血 压 嘅。 咁我想问下马家姐，过去嗰个礼拜有冇食过呢五样嘢？ 冇，一定。Oh， 马家姐。Oh no。 应该有一样啦， 都冇 咯。 食咩啊？ 西芹啊嘛，煲咗个西芹。 啊，系西芹你咪有咯，系啊。 西兰花都有。 西兰花， 西兰花我 非常好， 中意煮嗰啲鱼块。 鱼块啊，系。 好味啊。 西兰花斑块嗰啲咁 啊。 系啊，系啊。佢系都要加嚿肉。 系。 鱼啫喎， 都系蛋白质嚟， 都系蛋白质啊嘛。 系啊，同一个 group。 同一个 group 咩谷啊又一个群组 好啦嗱咁其实我哋时间唔系剩翻好多咁不如我哋今日咧都有讲一讲嘅就系话咧其实有啲嘅有关于 食 谱方便嘅嘢 好简单 好、啊、 我哋今日个食谱、就系、是、叫菠菜饭 哇。 其實我懷疑 簡單， 佢老公冇俾家用佢，佢點解咁呢樣嘢難同？ 你要留意，唔係 其實我哋啲粉絲好有錢嘅。 係啊， 你等等先，我係用十谷米啊，十谷米唔平嘅，你要知道呢，唔係淨係白米飯係啦。咁我哋就煲熟煲飯先啦，因為十谷米個膳食纖維好啦。咁你即係我哋講嘅德書飲食法咧，其實你都要纖維素啊嘛。咁十谷米煲好咗之後，跟住咧你就再落啲菠菜苗落去，跟住撈下佢，咁呢個菠菜飯就已經 OK 啦。 嚇咁嘅 就係啊係啊，即係等於你平時嗰啲菜飯， 菜飯 係啊，但 係 菜 飯 就會落咗好多油，咁你就唔使落油嘅，係啊，即係你撈埋佢，其實你個熱力咧就令到啲菠菜苗已經變熟咁滯 啦。有咩好處啊？呢一個膳食纖維高啦， 同埋因為菠菜又幫助即係對血壓有好處啦，咁所以即係想鼓勵馬家姐食多啲纖維。我想马家姐做一个挑战，就嚟紧呢个礼拜，可唔可以呢五样食物都即系加入你嘅，系啦，系啦，你嘅食物即系 list 嗰度。 咩事话 ？L I S T 个 list。哦，马家姐，咁啊，今次佢就系佢发版，佢发版嘅就 系 呢几样嘢，你一定要加落去。 冇错，冇错。 其实会唔会惊食得太多嘅话，会变到低血压噶？ 系啊，会唔会？ 系啊，我真系啊，好，我要问清楚你啊。 我有嘢想问。嗱，我听人讲咧，如果高血压咧，就唔好食西柚啊，系咪有啲咁嘅迷思啊？ 嗱，因为高血压，我哋就讲紧你有机会啲人要食药啦，咁食。 食药嘅时候，西柚咧对于药性个功效咧系有影响嘅，咁啊令到药性个功效放大咗就会危险，咁所以即系系呢个原因嘅啫。 即系食降血压药嘅朋友就 要 留意嘅，食西柚 系啦， 系 冇错。 好，咁啊要多谢晒阿懒啦，又要多谢晒屋物嘅啫。咁由今日开始嘅话，我哋以后我哋呢 个屋字要缩一缩膊头， 系嘅啫，屋物嘅啫，即系 O H 物嘅啫。好，希望你可以下个礼拜嘅话个腰围，跟住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估下究竟佢个腰围嘅话咧系细个39.3定系大个39.3，赢咗个朋友系会有芹菜一磅，多谢大家， 薯仔。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静静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北角炮台山道寻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岁的士司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去年成立专家小组，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正检视是否有调整空间，包括年龄要求、体检内容等，已经有颇具体方向。他举例指，除了三高，亦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脚的反应等，尤其对较年长的司机加强检查会较稳阵。的士业界形容行内青黄不接问题严重，建议政府加强宣传，推广的士司机踊跃做身体检查，及早发现隐性疾病。尖沙咀中间道前海园俱乐部重建地盘日前发生4级火，火舌波及旁边建筑物。有消防顾问说，根据指引，施工大楼应该有中途消防泵在中层位置，但当时需要消防员搬运水泵，或延误救火时间，火势变大，未能及时降温和扑救。有结构工程师相信屋宇署有要求地盘项目的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如果受到火警影响，需要有方案重建、进行拆除或加固工程等。劳工处将在今个星期三和四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大型招聘会，大约60间机构参加，合共提供超过4700个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400个来自饮食、零售和酒店业，招聘会大约80%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1000至22000元。招聘会每日分别大约30间机构在会场设置柜位进行职场招聘，职位类别包括面包技师、会计主任、训练干事、机电维修员、客户服务主任、厨师、礼宾助理、管理培训生、 助理安全主任、保安员等。南韩政府正式公布解决二战被强征劳工对日索偿问题的第三方代理赔偿方案。外长朴振在外交部举行记者会，表示为铭记劳工当年被强征的苦难，将积极支持纪念受害者的相关事业、教育、调查和研究项目。又說希望兩國繼承1998年發表的21世紀韓日新夥伴關係共同宣言，克服不幸歷史，基於和解和睦鄰友好精神，發展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韓聯社引述方案指出，行政安全部屬下的官方團體將出面代為支付2018年南韓大法院就三宗索賠案向日本企業判處的賠償金。分析指，由於方案中的賠償金由韓企自發籌募，未能爭取被告日企直接參與，方案可能引發部分受害勞工強烈反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6点，升8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9点，跌咗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78冇升跌，阿里巴巴86.95跌咗1.05元。腾讯控股363.4跌4.2，中移动63.5升咗0.5，美团143.5升0.2，南方恒生科技4.1元0.2跌咗4.8，京东集团187.1升咗2.4，中海油11.94升咗3.6。恒生中国企业69.84跌咗4.6，港交所342.4升咗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58，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5点，升338点。港金报173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89美元，卖出18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今次是陈坤出道以来出演的首部职场剧。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段人间，当任剑辉遇上 Pavarotti， 喂，老婆，哎呀，周围望做咩？呢边啊，你过嚟啦！哎呀，呢边， 系呀，唔好意思，系咪等咗好耐呀？ 一阵啫嘛。老婆啊，你估下我哋而家谂住边呢？ 呀，神神秘秘咁样啊，唔通你 book 咗餐厅食饭？ 聪明，不过你只系估中一半，仲有一半。 哎呀，咁啊，估唔到啦，开估啦。 嗱，一阵间咧，我哋食完呢、這、一个嗰啲叫烛光晚餐咧、哦，我谂住同你游车河， 哦、 去 Repulse Bay 浅水湾听海浪。好唔好啊？好 啊，好啊！我好中意去浅水湾度听海浪声，好、澎湃 嘅、 我哋好耐冇咁样过二人世界噶啦。咪住 啊！做咩做咩？ 做咩无端端对我咁好啊？ 咩无端端啫？虽然我哋结婚三年啫，但系耐唔耐都要享受一啲浪漫情调噶嘛？冇嘢。 唔系嘅，你一定有啲嘢嘅，快啲讲。 又咁醒目啊！嗱，其实咁嘅都唔系有啲乜嘢。不过咧，系 咩啊？系 阿妈下个礼拜会嚟住一个礼拜。 又嚟？唔系啊，妈 咩又嚟啫？佢成年冇嚟过啦。 但系佢每次嚟啊，我都觉得好似成年咁耐啦。 哎呀，老婆唔好咁啦。我都解释过俾你听啦。自从我老豆走咗之后咧，老妈子唔想一个人过生日啊嘛。下个礼拜佢生日，佢想有人陪佢唱下 Happy Birthday 歌，切下饼喺佢身边拍手，系咁啫嘛。 就系咁啫，系嘛？ 系啊。 咁佢生日嗰一晚啊，我哋可以去佢屋企嗰度切饼，同埋唱生日歌俾佢听噶嘛。点解要嚟嗰度我住成个星期啫？ 你而家知唔知噶？ 咩啫？ 佢一个人住好闷。佢话咧想生日嗰几日吓，侧边多啲人气。 人气冇啊！我呢边得怨气咋？ 唔好怨气啦，老婆你乖啦。喂，嗰、那个我妈嚟，佢生我出嚟，你就佢几日啦，得唔得啫？唔该你都食啖。 好冇啫， 嗱咁乖啦。嗱，我哋而家锯扒下。 我冇心情、啊。 冇啦，有啦，你行啦，行啦。入嚟坐啦，阿妈，入嚟坐啦，吓！ 鬼整你咩？成日我黑掹掹一啲光都冇，我哋老人家话呢度系阴气啊！ 阴气， 奶奶啊，我哋间屋西斜噶，如果你拉开晒嗰啲窗帘嘅话，间屋咧蒸笼咁热噶。学 生仔女少少亦都顶唔顺。我就累嗰阵啊，日上餐劈柴都系咁啦。 啊，系啊，我不如而家拉翻开啲窗帘先啦、啊、吓。 我入房先。 喂，家嫂， 咩啊？ 换完衫就出嚟啦。 点解啊？ 斟茶咯。 无端端斟咩茶啊？ 斟茶俾我同埋你个死鬼老爷啊！ 吓，阿爸， 佢有嚟咩？佢都冇嚟。 等阵，嘿，老爷 B B 出嚟啦，嘿。 神猪牌， 啊、 老妈子，你做咩带埋老豆个神猪牌过嚟啊？ 好出奇咩？以前我生日啊 ，birthday 啊，你老豆啊都陪我过噶啦，我唔带佢出嚟切嚿饼俾佢食啊，佢咪陪唔到我啦。 嗱、啊，你过嚟，我同你讲几句嘢。 做 睇下你阿 妈几离谱啊！问都唔问嘅话，你带埋老豆个神主牌过嚟、哎， 算啦，由佢啦，由佢啦，由佢啦。喂，你换完衫出嚟，系咁以斟杯茶俾佢，系咁以得噶啦。 你听唔听到我的样子？我好嬲啊！ 唉、哎，唔好嬲啦， 除非你想翻我咯。 系锡个锡个， 乜嘢啊？又 你停喺度啊！ 点解啊？点解啊？点 解唔好锡啊？ 喂，我同你啊老豆啊，即系你老爷啊长辈嚟噶啊，你两个喺个长辈面前诶、收敛下啦。你翻入房做咩？我唔理。总之咧喺我面前规规矩矩，知道冇啊？ 哦， 摆个神主牌先。嗯，喂。过嚟阿仔，好心你就教你老婆啦，冇呢规矩。 嗯，冇咩冇呢规矩啊？ 冇呢规矩啊？ 哦，冇呢规矩，得，唉，咁我而家我翻去先啦吓，翻去啦吓。 喂，系陈生。喂，我老细打嚟啊！唔好咁嘈住啊！ 知道你老细打嚟啊嘛，得，你倾啊，你倾啊，你倾啊。 系啊，个客话有啲咩嘢唔明啊，我想我解释下。好，冇问题啊。咁而家咧，你咧就打埋俾佢吓，我哋三人开个会议吓，好，冇问题，我等你吓。 书生，明珠万果映花。 喂。你阿妈做咩咁嘈啊？ 佢出边听紧大戏，你知佢中意听大戏啊嘛？ 你叫佢听一阵好啦，我一阵间同我老细，我同我客要开会啊。喂，陈生，哦系，黄生都喺度啊，系啊，黄生你好。吓咩话？我听得唔系好清楚，你系啊，唔好意思啊，我呢度有啲嘈啊吓，哎呀，唔好意思啊，你等等啊，喂呀，你叫佢闩个部机先啦。 花满天蔽月光。 阿妈， 咩啊？ 你闩机先，因为我老婆同公司同个客倾紧电话啊。 喂，咁咪晏啲倾咯，我最中意呢首噶啦，雷声佢就我唔得嘅咩吓吓，系要我就佢嘅咩？边个长辈啊？分清楚好啲。 但系佢真系而家倾紧电话，快啲啦！ 哎呀， 得唔得嘅？ 既然系佢嘅要求啊，佢自己唔出嚟同我讲，无大无细。 点啊？我出咗嚟啦！ 阿老婆， 我听到佢讲乜嘢嘅？吓、啊！我喺嗰边咧已经收咗线添啦吓，咁嘈啊，咁、我边听到啫，系咪啊？喂，你想听大戏啊嘛，系咪啊？咁啊，你听到够啦，我翻入去啦 ，OK？ 好，实行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喂，做咩咁嘈啊？ 喂！呢啲系艺术嚟啊！你可以听广东大戏啊，我听鬼佬大戏唔得咩？ 喂，你开得咁大声，我点听啊？ 哎呀，冇办法喎、啊，一系啊，你翻入房听咯。 你好嘢。系边位？ 系咪阿妈？ 你系阿文？ 系啊，系我啊！哎呀，阿妈，你今次真系要帮帮我啊！ 吓咩事啊？你 唔 系阿妈 咧，就同人赌钱输咗，咁而家人哋又唔俾我走、啊。哎呀，唔好讲咁多啦，阿妈。嗱，你而家咧快啲同我入钱去佢个户口度啦，吓、 啊。系、哎、呀，乜你咁小心噶？输咗几多钱啊？ 几多钱啊？十万蚊啊！ 十万咁多， 输咗成十万啊！我 十万咁多，你点会同人赌咁大噶？ 哎呀，唔好问啦，唔好问啦。嗱，阿妈，你而家乜都唔好做，你快快脆咧去银行入咗钱先吓、啊，好唔好？ 好啦，好啦。 嗯。做咩佢又咁紧张嘅？ 你翻得嚟啱啦！吓啊！银行嘅赌钱 吓， 输咗十万蚊啊！你赔我去银行过数俾佢啦！ 吓，唔系啩？老公从来都唔会同人哋赌钱噶、啊。 点会唔系啫？头先佢明明打电话俾我噶。 冇理由嘅，你等等先啊吓，我打个电话问下佢先吓、啊。喂，老公啊！你头先啊，有冇打电话俾阿妈啊？咩话？ 宝啊！咁你有冇同人哋赌钱输咗钱咁啊？都冇吓，哦，冇好啦，咁冇嘢啦吓。哎呀，有啲咩今晚翻嚟先讲啦。嗱，我都话噶啦，你个仔都唔中意赌钱嘅，点会输钱啫？ 哎呀，撞鬼啦！嗰，那个死仔呃我，几乎俾头先个嘢呃到啊！好在计数，你提我啫。 我梗系要提你啦，大家一家人噶嘛。 咁又系，所以啊，我成日都同我仔讲啊，你系我嘅好家数啊。 哎呀，我都成日同我老公讲，你系个好奶奶啊。 好家数。 好奶奶。 自从嗰日之后，佢哋就冇嗌交， 好唔好啊？睇你点睇。佢哋而家一齐夹埋嚟闹我咧， 你睇下，你一啲嘢几冇审美啊！你 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哇极都唔听。 系啊，嗬，系啦，讲一百次都唔改啊！你 唔听阿妈话算啦，有乜理由连你嘅话都唔听啊？ 所以啊，你得闲啊，帮我闹下佢啦。 一定啊，放心啦，家嫂。佢八四， 多谢晒好奶奶， 救命啊！ 奶奶，我爱你啊！ 滑水吧。 少年眉眼轻笑出天柳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与战。 点点指尖，我 好啦，快乐晏昼一点钟啊！呢一只哀伤梅艳芳歌结束咗我哋今日呢个古仔吓，咁就大家开开心心咧。最近一家人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每一天都系啊！咪风骚快人一家人嘅，今日咧我哋咧节目完全告一段落啦，一阵间俾 Maylin 向个 Vage 讲，听朝十点钟， 拜拜， 再见大家。 Her hands are never cold.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Oh,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up siz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let you take her home. What's her appetite? She'll let